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二章八至二十节。在伯利恒之夜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我们今天很高兴是有洪信强牧师在我们当中，今天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做个报佳音的使者。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相信大家在进入这个十二月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不同的感受，是不是？那你有什么感受呢？可能第一个就是哇，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啊，是不是呢？又或者咦，进入这个十二月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开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想到，譬如买东西啦，去旅行啦，或者是放假啦，是不是？尤其是你刚刚过了个 Black Friday， 是不是？现在不止 Black Friday 了，可能是 Black Friday Week， 是不是？又或者甚至现在是 Black Friday Month， 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买到好东西，买到便宜，开不开心？一定会开心，是不是？但是希望我们买了好东西之后，我们又会什么？我们又会介绍给人。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在睇翻我哋呢个基督徒嘅信仰嘅时候，巴不得我哋都能够点样咧去睇翻？咦，原来咧我哋系可以咧嚟到将呢个宝贵嘅福音嚟到传俾人啊！咁喺呢个 share screen 里边，我哋睇到嗰啲经文咧就知道啦，系咪啊？我哋即系睇到乜嘢啊？我哋睇到头先我所读嘅圣经咧，系有主嘅使者啊，主嘅使者嚟到报信啊，报呢个咩啊？佢话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系关乎万民的，系咪？唔单止呢度提到一次系主嘅使者，更加话俾我听，后来咧又有一大队天兵啊，咁啊，即系换句话讲咧，又加入喺呢一个嘅报喜信的行列里面，还有一大队的天兵，是不是？跟着呢，还有，因为看第十五节的时候呢，跟着就是牧羊人了。牧羊人呢，他又知道这个喜信的时候呢，又什么啊？又传出去。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揀了个题目呢，就是这个做个报佳音的使者。这个做个报佳音的使者，不是等到圣诞节先来去做的。我觉得呢应该是之前呢就应该要做了。因为呢事实上神给我们这个月呢，我们都是会想到圣诞节这个呢大的节日，是不是？特别呢为什么要做一个报佳音的使者呢？我们看到这个的圣经的时候呢，就知道很重要。因为为什么？他说是关乎万民的。他们要传一个关乎万民的一个的信息。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对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仔细一点，究竟关乎万民的信息喜讯是什么回事。所以 作为一个报监的使者，我在想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任重，因为呢神交给我们一个责任，又或者是神给这些天使来去宣布一个佳音的时候，这个责任实在很重，是吧？也都是 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嘛，我们想到这个福音是给什么的？这个福音是给万民，即是什么意思？第一方面，这个万民是告诉我们，他需要耶稣，而耶稣是为万民而降生的。因为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时候怎么说？他说为你们生了，是为你们，而这个你们呢，就是指到什么？就是指到万民了，是不是？那你说，哇，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要提三个耶稣基督那个的身份？他说为你们生了救主一个身份，就是主另一个身份，基督有另一个身份。所以呢，我们要仔细一点，那你会看到，哇，原来神交给我们，或者神给过万民的是什么一回事，那你就会觉得呢很不一样了。读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救主，为你们生了救主。原来耶稣的降生就是为了救万民。为什么？因为万民都需要救主。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读过这个约翰福音，如果你读过的时候，应该不难忘记有一个的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是？他一个人出来打水，很孤单，真的在人看来都是很，就是很心里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少一个人出来打水。但是当他出来打水的时候，耶稣就跟他来去讲这个救恩。跟住又话俾佢听，耶稣咧可以能够将活水赐过俾佢。呢、这个活水，当佢听到之后，佢唔系好明啦。咁啊，跟住耶稣咧就解释俾佢听，其实人嘅心灵里边系好多个问题，以至到解决唔到嘅时候，耶稣话：我就系嗰个活水，能够供应你生命嗰个嘅丰盛。甚至咧，最后咧，耶稣将佢自己呢个身份嚟话俾佢听，然之后咧，当呢个妇人哇认识咗耶稣，原来就系救主嘅时候咧，佢就快好快咁翻入呢个撒玛利亚城里边，就话俾嗰啲人听，话俾啲人听之后咧，嗰啲人咧喺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十二节咧就咁嚟对佢讲，佢话他们就对那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说。现在我们信 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位耶稣真是世人的救主。这里很清楚地来到讲明呢，耶稣是世人的救主、所以这个呢是即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当我们再来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提摩太前书四章呢第十节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呢时时告诉人听耶稣是救主呢？因为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活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当然更加是我们的救主、而一样一书另外一个使徒就是约翰，他认识了耶稣之后，他都做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父差子耶稣作世人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做一个报佳音的使者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做救主？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人的问题。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章第十二节咁讲，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罪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而罗马书三章嗰度好清楚讲，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哋嚟到去睇翻耶稣基督来要做救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点解我需要接受耶稣做救主？我哋做基督徒好明白，但系我哋要温习一下呢位救主佢嚟到嗰个意义系乜嘢嘢？就是、因为要处理我哋人嘅问题，人嘅问题从几时开始啊？圣经话俾你听，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我哋读创世纪第一卷书，讲到人嗰、那个。万物同埋万物嘅源头系咪？好清楚话俾你听，神创造呢个世界系完美嘅，但系好可惜一样嘢，人咧就唔听神嘅说话，系咪？就系、是、亚当夏娃啦，佢哋唔信服神，以至到咧食咗禁果。一食咗禁果之后，佢哋就同神隔绝，就陷喺罪里边。佢哋陷喺罪里边嘅时候，换句话讲，佢哋嘅人。佢系代表人类，咁嚟到一路嚟到繁殖，而人就系喺呢一个罪嘅状态底下，一直咁嚟到伸延到今日。我哋读呢段圣经，其实都唔可以赖亚当夏娃。点解？因为我哋都好清楚知道，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大大小小唔同嘅罪，系咪？呢啲嘅罪就能使到我哋乜嘢？带出一个好严重嘅结果。这个严重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呢，那里告诉我们听，一起读好不好？他又怎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听，罪一定有结果的，是不是？地上的法律都告诉我们听，你犯一法的时候就要被定罪，被定罪之后，你就要接受嗰个宣判，系咪？神起初做亚当夏娃嘅时候系冇死亡嘅，但系当亚当夏娃唔听神嘅话之后咧，死亡就临到啦，系咪？呢、这个死亡唔单止系肉身嘅死亡，更加嘅系灵魂同神嚟到隔绝，即系话我哋再唔可以同神喺埋一齐啊！甚至将来当人面对神嘅审判之后。圣经话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佢话只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份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当我哋嚟睇翻真系我哋嘅人生嘅时候。看到这一点，你说觉得可不可怕？原来有罪的结果不单止是肉身的死，甚至是什么？我们灵魂将来永远的来到去跟神隔绝，甚至到被丢落在地狱火湖里面。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结果来的。你说哇，那么基督教是不是经常都吓人？不是。神你要将圣经将这个佳音话俾人听，其实就要针对这样东西。针对什么？针对人罪的问题、死的问题。所以他就赐下耶稣基督降世来对为救罪人。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对忽略了这个刚才所唱的那份礼物的时候，这位主耶稣的时候，我哋唔肯承认佢，唔敢承认佢，好似呢度圣经讲佢那些胆啊嘅胆嘅，或者细胆嘅意思，即系话你细，你唔愿意承认佢，唔愿意嚟公开话俾人听，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咁你话呢个系咩个好得人惊嘅事啊？所以今日当我哋要睇翻呢个福音，我哋知道。其实人其实真系无药可救嘅，系咪？因为你同我都知道，我哋有大大小小唔同嘅罪啊。但系耶稣基督嚟到做乜嘢？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咁讲，佢话耶稣为我们嘅过犯被交去处死，为我哋嘅为我哋咧嚟到复活咧嚟到清义。所以今日。我哋睇翻呢个基督教信仰，其实就系好明显话俾你听，呢个系一个佳音。因为点解？我哋要处理我哋罪嘅问题， 我们要处理我们死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说我已经为你，你就处理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是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呢有这个受难节，是不是？有复活节，所以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是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今天我们看回圣诞节的时候，原来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呢，为我们来到真的在这个这么艰难的世代里面呢，为我们带出这个盼望，带出这个曙光，是不是？罗马书话给我们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一份的礼物，今天我们再三来到思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不是只是为你，是为世人。所以作为一个报佳音的使者，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然后呢，圣经又说什么呢？他说耶稣是主，他说为你们生了救主，主嘛。为什么？因为万民都需要主，其实需要主其实就是需要神。你说不是很明白，我们看回呢，玛利亚他当圣灵感人他，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呢，他要借一个肉体来降生，就找了玛利亚。当然找玛利亚有他原因啦，就是那个的家谱的问题，还有神应许是从大卫而生这个的真的后裔的问题。那我这些呢我们不去讲了，但是呢很重要，就是当玛利亚他一个未婚的少女，但是当神拣选他，告诉他圣灵即是神的灵要感动他怀孕，以致到呢他能够生耶稣出来。所以生耶稣不是结婚而生，被生的，不是从人而生的，是从神而来的。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玛利亚很立刻知道这个是神的作为，所以他说尊主为大，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佳音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救主那么简单，他是主。即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就是神。那当我们去想回耶稣基督为什么是神的时候呢，那你都不容易呢去看福音书的时候找到答案，都是不是都不是很困难在福音书里面找到答案。因为为什么？福音书里面就是介绍耶稣基督是神，是不是？尤其是呢当他被钉十字架之后三日复活，然后呢后来就显现给很多的门徒去看，是不是？其中一个门徒呢就是多马，我们大家都认识，是不是？多马呢是一个多疑的人，时常都问为什么，会不会是我们不知道 等等，是不是？但是当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不在这里，所以呢门徒呢就问，就话俾多马听嘅时候，多马点啊？我唔信，我除非摸到佢，系咪？咁啊，后来咧，耶稣基督都怜悯佢啊，向佢显现，向门徒显现。一显现嘅时候，多马讲咗几个字，好重要，就喺约翰福音20:28嗰度点讲啊？佢对主耶稣讲，佢话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你睇唔睇到啊？喺呢个时候，多马就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神，他的主。主是要来形容耶稣是万民，是主宰，是神，是造物主。所以这个主并不是主人那个主那么简单，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嘛，在约翰福音1:12那里怎么讲啊？请听我读了，他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耶稣了。他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啊？这位耶稣是主，当然有关系了。因为为什么？所有万物都是他主宰的，他做了一切给我们，阳光、雨水、空气、这个整个大自然的美丽。但很可惜，我们未认识耶稣，未接受耶稣之前，我们完全都不明白，是不是？我们领受了神这么多恩典， 我哋唔会话啊，真系好啦，有阳光，有雨水，我哋多谢呢位造物主啊。咁边个系造物主，我哋都唔会谂啊，系咪啊？但系福音就系话俾我哋听，耶稣就系主啊，佢创造呢一切就系为咗我哋，让我哋去享受啊。甚至到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话俾我哋听，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是主，他应该是带领我们走人生进入光明的道路，但是我们人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一路走人生的路，我们看到什么？有生老病死，是不是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这些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全世界都害怕的病毒，是不是？不单止是开头新冠，是不是更加呢又有 Delta 变种，现在不知 Delta 了，现在 Omicron 就是用希列文一路排下去，不知排到什么变种了所以可能你打了两个 doses， 打了两剂疫苗呢可能都不够，迟些要第三剂，有新的所谓呢这个健康码，是不是或者是健康的 passport 所以这个世界其实一路走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人真的很黑暗，是不是？但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创造光，他自己也是光，所以更加告诉我们，我们跟随这位主宰，由这位主耶稣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好不好？当然好了，是不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耶稣他自己亲自说，人子即是说他自己，他来到成为人，他说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人其实走人生的路很多时候是失丧，什么意思？即是迷失了，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方向，我们更加不知道有永恒的，是不是？我们只是为了目前一些的享受，一些的即是我们的理想，那都没什么错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什么？只是看我们眼前的东西，甚至有今生的东西，是不是？但是我没有看到呢还有永恒的永永远远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就要救我们，他成为我们的主宰，带我们进入永恒里面。好，你说好不好？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其实得着这个佳音不是那么难的，你说我们告诉人听耶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认返他，告诉他原来你是神，原来你是那位什么带领我走人生路，再不迷失，再不真的在人生里面真的很迷茫。因为为什么？耶稣带我们走一条天路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认耶稣为主的时候，圣经说什么？我们信他而已就必得救。这个咁简单，当然你都可以话唔简单，因为耶稣降生，咁你就完成呢一个救主，完成呢一个嘅福音嘅，真系即系拯救，系好伟大嘅，系咪？但系做好咗之后，我哋只要乜嘢？接受咗耶稣，认佢为主，我哋就得救咯，系咪啊？咁你话要唔要传扬呢位主呢？然之后佢又话咩？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又提到一个的名称，就是基督了。那你说什么意思啊？其实基督这两个字呢，就是受高者的意思，就是尼赛亚的意思。即是说呢，是一个君主受高的，即是说被高立的君主。当然这个君主的形容就很特别了，就是尼赛亚，其实也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个特别的君王的身份，是特别呢，是真的大有能力的一个拯救万民的君王。而他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呢我们就叫做天国了。就好像呢主耶稣基督当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要告诉人听。有时候我读圣经不是很明白，当然要问，是不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一开头就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咦，无端端为什么会提天国呢？是啊，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只是看地上的国，是不是？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其他欧洲各国，是不是？东南亚很多国家，是不是？这些全部都是地上的国来的。但是原来 有天国的，即是说不是地上的国，是属灵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神掌管带领人的国度。那你说人来去处理带领人的国好啊，这个是神带领人在个天国里面生活，或者是呢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更加好。咁當然，梗係咩？梗係神帶領我哋好啦，係咪啊？因為人帶領嘅，始終都有咩啊？有好多個問題啊！因為人有罪啊嘛。頭先我哋所講係咪啊？所以我哋睇到今日咧，好多國家嘅元首啊，都有好多個問題，係咪？即係要去到選舉嘅時候，都唔知選邊個好啦。啊，選一個冇咁差过啦，系咪啊？我哋都系咁选噶啦，系咪啊？啊，每一个人系完全嘅，但系天国嚟到嘅时候就好不一样啦。因为点解？神嘅国就系耶稣基督要带领我哋进入呢一个神嘅国度里边嘅时候，佢带领我哋一定系一个咩完美嘅国度啊！呢、这个国度其实就喺圣经里边咧，好早已经预言噶啦。尤其是好清楚一个嘅预言咧，当然之前仲有嘅，喺大卫之前仲有嘅。不过特别咧挑选呢个撒母耳记下嚟到同大家讲啊，因为点解撒母耳记下嗰度第七章嗰度咧，神曾经应许过大卫，话俾佢听乜嘢啊？当佢受数满足，即系话要离开世界嘅时候，佢就要使佢嘅后裔接续佢嘅国位啊。甚至圣经话咩？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一而再的话俾我哋听，神应承大卫要为佢预备一个国啊，而有一位君王要坐喺呢个国位直到永远。啊，咁我想问啦，大卫嘅后裔到如今有边一个人是接续他作王的呢？做皇帝不得已，而且他的国是永远的建立呢？我们看到没有，这个肉体的国度已经没有了，是不是、他之后、都不知道有哪一个后裔是真的呢，来对真的给我们可以跟寻得到了，是不是、当然都有啦，因为为什么当找到耶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大卫王的子孙当中，就是在这个大卫活了一千年前那个预言当中，他的子孙有一位就是耶稣。他怎样？他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他的国度就是永恒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要看圣经的时候，特别你看到新约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话俾我哋听，耶稣个家谱佢系从边度而生？圣经话俾我听，佢从约瑟同埋玛利亚而生。约瑟只系一个义父嘅啫，因为佢未结婚，神就话俾佢听，你要娶咗呢个圣灵怀孕嘅玛利亚。约瑟系咩？约瑟按着佢嗰个嘅家谱咧，佢嘅直系咧就系咧从呢一个大卫而生嘅吓。咁又比较深少少啦，啊，不过唔紧要。总之你知道原来耶稣个家谱就是直系从大卫而嚟，咁即系话大卫佢昔日俾神去真系嚟睇重预言尼赛亚神嘅国度要临到嘅时候，这个就应验喺耶稣嘅身上。所以今日当我哋睇我哋话要报佳音嘅时候，这个真系佳音嚟嘅，因为点解？耶稣佢为我哋征战，耶稣佢带领佢嘅百姓得胜罪恶，得胜死亡。圣经话俾我哋听，启示录啊，嚟到最后嘅世界末日之前嘅日子，只有呢位耶稣系能够带领我哋人生去经过好多好多唔同嘅艰难啊，甚至圣经话俾我哋听，最后嘅战争系点啊？呢啲嘅敌基督，呢啲咧反对耶稣嘅人啊，佢与羔羊，羔羊就系代罪嘅羔羊耶稣基督啊，与佢争战。圣经话俾我听咩？羔羊必胜过他们。点解？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哇！所以今日耶稣得胜嘅时候，圣经亦都话俾我听乜嘢？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今日 弟兄姊妹，当我哋嚟到报佳音嘅时候，我哋原来报一个得胜嘅福音。我哋人生好多嘢，我哋都搞唔掂，同唔同意啊？系真的，尤其是我头先提过啦，罪我哋搞唔掂，死我哋搞唔掂，系咪啊？就好似呢个瘟疫啊，呢个变种嘅病毒吓到我哋咧，真系唔知点样过活，系咪？好多人都时时困喺屋企里边，唔敢出街，所以好多人咧精神衰弱啦，或者咧真系心灵里边好郁结啦，系咪啊？所以呢个所谓情绪病嘅人咧多咗好多好多，好惨啊，系咪？但系当我哋有主耶稣嘅时候，我哋就咩啊？就不一样噶啦。因为呢位主耶稣佢带入我哋进入呢个神嘅国度里边咧，圣经甚至将来话俾我哋听乜嘢？佢为我哋预备呢个天家，呢、这个天家系点样？启示录21:3咧，好清楚有一段咁嘅圣经，佢话乜嘢？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点啊？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啊，你留意第四节，佢话乜嘢？佢话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嘅事都过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要想翻神能够为我哋预备呢一个天国，将来。唔再有眼泪，唔再有疼痛，即系话咧，唔再有腰酸骨痛啊，唔再有咧，真系好多咧人咧，好多呢啲嘅痛楚嘅时候，你话呢个系咪佳音啊？呢个真系一佳音啊！圣经所以咧提醒我哋话咩啊？呢个系一个大喜嘅信息，唔单止系关乎万民嘅信息，呢个都系大喜嘅信息。所以佢安慰一班好卑微嘅看羊嘅人。因为他是向牧羊的人来到显现，来到讲这番的说话。他说什么？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我们今天认识了神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地告诉别人？当然开心，因为为什么？这个大喜的信息，第一告诉我们，人是不被定罪，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蒙赦罪。你想想这个是不是很开心啊？是很开心的，因为为什么？在我们人生里面，你看这幅图画，这幅图画就是我们找人设计一张单张的时候，告诉人听人很多的问题，是不是？你看这张图画的时候， 我想请问你和我多不多啊？多不多这些问题啊？很多，是不是？由小到大，我们自私了多少次啊？我哋讲过几多唔应该讲嘅唔好听嘅说话，系咪？我哋骄傲，我哋咧贪心，由细到大贪心咗几多次啊？所以呢个罪嘅问题，始终都唔系人能够可以解决嘅。我哋甚至要被定罪，哇！呢啲咧就系、是、根本咧就系我哋人生里边咧，即系睇到我哋真真正正嗰个本相啦。所以今日怪唔得我哋好多人唔认识神啦，因为点解？罪同我哋嘅圣洁嘅神隔开咗，所以今日当我哋揾一个大喜嘅信息嘅时候，圣经话俾我哋听乜嘢？当佢写好多嘅预言嘅时候，写到隔撒玛利亚书3嗰度咧，因为我哋知道撒玛利亚先知咧系距离耶稣大约系500之前嘅先知嚟嘅。OK， 佢点讲？佢预言咧有一位大卫嘅苗裔，佢点啊？他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你想想有哪一个人可以能够在一日之间除掉这个世界所有的罪孽？他说有，就是大卫的苗裔。所以读圣经深入少少的时候，你就看到哇，这本圣经很不简单。这位的耶稣基督，圣经在彼得前书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话俾我哋听佢乜嘢？佢话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去。 主耶稣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活在罪中。什么意思？他除掉了我们的罪。哇，你说一个人无罪就怎样？就一身轻。是啊，又不是，我现在还有时候都有些贪心啊、自私啊、骄傲啊，啊不好啊。是啊，耶稣基督来就除了我们过去、现今甚至将来我们不小心犯的罪啊，不听话的罪。你说哇，有这么着数？是啊，神的恩典很大。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对不住啊，我们又犯错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因为为什么？有耶稣洗干净了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个佳音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不告诉别人听呢？是不是？耶稣基督不单止洗干净我们的罪，约翰一书第二章二节，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了，他说什么？他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什么？全人类的罪。我想请问，世界有哪一个宗教这么清楚告诉我们，有人救主为全人类的罪而死，成为代罪的羔羊，要救我们呢？没有啊，所以只有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要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一个福音来的。因为圣经说，那在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所以当牧师来认识了这位主的时候，我很喜欢告诉人听这个福音，但是这个信息，人不再被定罪，更加的是什么？人可以得到永生，不定罪啫，那将来去哪里？耶稣就说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永生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来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死是什么？控制住人，人是没有盼望的。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耶稣的成为与血肉的血肉之体，他藉着死消灭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我们人有罪要死的，但是耶稣说，我来都为着你的罪而来到接受这个死亡，被钉在十字架上高，做什么？要释放我们，因为怕死而终身为奴仆的人，是不是？有哪个不怕死的呢？是不是？有哪个知道死了之后，哇，能够有把握可以来到进入天堂的呢？我们个个人都没有把握，但耶稣说，我拯救你的时候就有把握。所以当我们看回主耶稣复活之后，就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个担保。这个担保就是什么？耶稣有一天他说，我都会回来。我回来做什么？要拯救我们。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就讲到什么？讲到耶稣有一天会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怎样？他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住同在。所以这个永生是一个不是简单的一个信息来的。今天这个永生就是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永远同上帝或者同神同在的丰盛的生命，从信主那一刻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这个永生宝贵？那是不是要告诉人听？做一个报佳音的使者。人甚至圣经说什么？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人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你想想这几个字是很不简单，所以读圣经不要就这样想过就算了，好吗？这位的神他竟然什么？竟然喜悦我们。什么意思？之后第一样东西，他愿意降卑人间与人同在。咁伟大嘅神，咁圣洁嘅神，竟然嚟到去乜嘢？愿意住喺我人中间，嚟到亲近我哋。你谂下，如果美国总统门好唔好与唔好都好啦，佢话我要探访你，你会点啊？是但啦，踢对烂拖鞋啦，咁啊， 啊，或者系咧是但啦，啊，屋企咧都唔使收拾噶啦，咪有佢嚟到够咯，系咪啊？都唔使煮定茶啊，摆定点心啊嚟到迎接佢噶啦，系咪啊？啊，唔系，如果你听到哇，总统你唔系嘛，唔敢当，你好容易就话讲一句唔敢当噶咯，系咪啊？啊，但系如果我真系嚟嘅，你点啊？哇，你都好紧张啊，系咪啊？啊，着到咧可能好靓啊，打扫干净晒啊，等等，系咪？或者你唔打扫好啦，政府官员咧都帮你打扫啦，系咪啊？啊，但系而家唔系，我哋想到系乜嘢？耶稣基督佢降生人间嗰种嘅卑微。圣经话降生喺马槽，甚至会显现俾咩？显现俾真系人睇到佢点样嚟到去喺呢个世界过活33年多，系咪？话呢一个系一个好唔简单嘅一个显明咩？神喜悦人呢一个嘅乜嘢？呢一个嘅所谓咧个嘅宣布吓。圣经弥迦书就系佢哋耶稣大约700年嘅先知啦。未降生之前啦，700年，佢已经预言咩？伯利恒就系耶稣要降生嘅地方。所以今日我哋一讲圣诞节，耶稣降生喺边度啊？伯利恒啊，口噏就好容易噏啫。但系你睇翻历史，睇翻圣经嘅预言咧，你就觉得好唔简单。因为伯利恒系一个唔显眼嘅地方，冇人睇重伯利恒嘅，好渺小。所以唔好睇小你自己，你住喺边一度啊？你话我住喺贫民区啊，唔紧要。最紧要神睇重你，因为耶稣基督佢自己都降生喺咩贫民嘅地方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睇翻人神喜悦人嘅时候，竟然同我哋呢啲嘅所谓嘅平民啊，嚟到再喺埋一齐，同呢啲牧羊人嚟到宣布呢个大喜嘅信息。圣经咧形容耶稣有一个名，佢话咩？佢嘅名称为以马内利啊！你知唔知以马内利系咩意思啊？我哋做基督徒应该知啦，系咪啊？以马内利就系神与我们同在。哇！有神同你同在，你觉唔觉得系应该咩啊？真系蒙福啦吓！呢、这个就显明神喜悦我哋，神嘅同在。我想问，系咪好宝贵啊？梗系宝贵啦，系好重要啦，系咪啊？走人生嘅路。最孤单好多时候就系你咩啊年老嘅时候啊，好多老人家话唉好孤单啊，啲仔女结晒婚啊，孙啊都同我哋咧好似咧鸡同鸭讲咁，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有时候一个人去面对你嘅人生病啊，有人嚟睇你，但系始终你都要一个人去面对。咁啊，但系咧有神嘅同在就唔同啦，时时要咩啊？认定我。接受咗耶稣做救主嘅时候，呢位神就同我哋喺埋一齐，人生时刻又有倚靠。咁我想请问你要唔要呢位神啊？梗系要啦，系咪啊？神唔会离开你，只不过我哋好多时候离开神嘅啫，系咪啊？所以神喜悦我哋，佢要咩啊？同人同在，佢要赐平安俾我哋。所以耶稣讲一句说话咩？我留下平安俾你哋。啊！佢话我将我平安赐俾你哋，我所赐嘅不像世人所赐嘅。你哋心里边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要赐俾我哋嘅平安，圣经话喺苦难当中，你都可以乜嘢有平安。呢、这个世界冇人否定有苦难嘅，系咪啊？个个都知道，肯定有苦难，系咪啊？人咧只时时就话咧，不如意嘅事十常点啊？十常八九啊，系咪啊？所以我哋遇着好多唔如意嘅事，一定有苦难，因为罪带嚟呢个人生好多苦难，系咪啊？所以我哋今日需要嘅就系耶稣俾我哋呢份嘅平安啊！耶稣话唔怕，我同你喺埋一齐，同埋咧，我能够可以咧拯救你啊！所以有一日我哋要面对呢个将来嘅审判嘅时候，圣经话我哋就免去神嘅愤怒。啊！我哋就可以同神和好啊！啊，即系话可以亲近翻神。咁呢一个系咪神咩啊？喜悦我哋啊！所以得到神嘅喜悦，真系好开心啊！因为神竟然咩啊？喜悦我哋呢啲嘅罪人，接纳我哋呢啲成为佢嘅儿女啊！爱我哋呢啲罪人，我哋慢慢去谂咧。呢个喜悦嘅时候咧。这个真的好，即系你会好感恩，好感动啊！我自己就系咁谂，哇！我从头到脚都犯过罪啊！我思想犯过罪，我把口犯过罪， 我手打过人，我脚踢过人，我由头到脚都犯过罪。神，你竟然爱我，你竟然喜悦我，竟然愿意同我喺埋一齐。所以我时时觉得我系好唔明白一样嘢，神点解咁爱我？但神就系咁爱我，佢唔单止咁爱我，佢爱万民。所以今日我哋嚟到圣诞佳节嘅时候，我哋系咪要咩？谂翻神与人和好呢、这个系一个好好大嘅一个佳一个喜讯嚟嘅，系咪啊？所以做一个报佳音嘅使者，我哋嘅使者系任重嘅。啊，咁你话点去报佳音啊？啊，咁好快有时间个问题咯，系咪啊？咁啊，圣经话俾我听，天使就报佳音啊。佢天使报佳音点解？因为佢话我报给你们大喜嘅信息，咩意思啊？即系话佢从神嗰度领受一个信息，佢就讲出嚟。所以第一样嘢报佳音就其实原来唔系咁难噶。神启示咩，你咪讲咩咯。啊，神话过俾你听啲咩，你听到啲咩，咪讲翻出嚟咯。咁你话我唔知道我听到咩喎？咁你咪嚟教会系咪啊？你嚟教会嘅时候，圣经话啊呢度有圣经啊嘛，圣经就记载神点样嚟到将呢个佳音话俾我哋听。然之后咧，有历史里边有耶稣基督啊嘛，所以呢两样嘢就系我哋需要乜嘢嚟到去学习或者系需要嚟到去记谨记啦。第一，我哋本住圣经去讲俾人听，因为保罗系一个好伟大嘅使徒。佢个人生翻转过嚟，点样嚟到以前咧逼迫啲基督徒啊，嚟到打啲基督徒，甚至去处死嘅。但系后来悔改咗，神就用佢，然之后咧佢反证耶稣就系神，然之后咧甚至咧成日都要同人讲讲咩啊，讲呢个福音。佢话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啊，所以你同我点啊？好啲读圣经咯，好嘛？啊，话俾人听啊，要查考圣经啊，因为咧，我哋查考圣经睇下讲得讲啊唔啱啊嘛，系咪啊？啊，又都话呢个世界好多人讲嘢，但系咧一睇一睇圣经，咦，圣经都唔系咁讲嘅，咁啊，梗系圣经更加准确啦，系咪啊？啊，所以今日我哋话俾人听呢个佳音。透过圣经本住耶稣，你好啲讲耶稣就得噶啦，啊又话又讲耶稣系啊，耶稣有咩唔好啊？点解你话又讲耶稣啊？耶稣咁好嘅时候，你就要讲噶啦嘛，系嘛？只不过人咧听唔入心啫嘛，听唔入脑啫嘛，好似咧牧师咁样，你谂下我小学又基督教，中学又基督教，我又听唔入脑嘅。直到神咧感动我，当我做护士嘅时候咧，俾我再听到，你话神几好啊！啊，不断嘅俾机会我，其实今日都系神今日不断可能都俾机会你真正嘅悔改。你话我翻到嚟教会咁耐咯，有冇真正信耶稣啊？认耶稣为主啊，以佢为你嘅救主啊，以佢为你嘅君王啊，你带领你走人生嘅道路，你有把握进入天国。所以我要讲啊，讲到你听入为止。好嘛，好似保罗话，我咩都唔想讲，我好想清楚讲咧，耶稣基督同埋佢钉十字架啊，咁所以佢带咗千千万万嘅人信耶稣，系咪啊？所以唔好怕人话你讲耶稣好冇啊？唔使怕嘅，你爱佢，你关心佢，佢知道嘅啊，本住耶稣。所以直接介绍耶稣啊，唔好兜兜转转啊 ，OK 啊，唔好用一啲福音工具话俾人听啊，呢啲就话俾我听耶稣系点咁真实噶啦，系咪啊？仲有咧，呢啲牧羊人听到呢个天使报佳音之后点啊？圣经话咧，佢去揾耶稣，见到耶稣咦喺马槽，哇真系噶，哇我细蚊仔咁有咩了不起啊？但系佢就信呢个马槽嘅婴孩仔将来。为我哋完成呢个救恩嘅，真系呢个尼赛亚。所以圣经话俾我听啊，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呢啲嘅牧羊人，佢睇到、听到之后咧，佢就咩啊？圣经话俾我听，佢翻去话俾人听啊，将亲身嘅经历话俾人听啊。圣经咧好多个例子喎，譬如其中一个被鬼附嘅，耶稣赶走晒嗰啲鬼之后咧，佢要跟耶稣，耶稣话你唔好啦，你翻屋企啦，翻屋企做乜嘢？去到你乡下嘅地方，将主为你所做嘅系何等大嘅事，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传福音咯，所以不是那么难的、啊、你要学一下怎样讲你自己的什么见证，好吗？这个见证就是什么？就是你信主耶稣的见证，还有你信了主之后经历主的见证啊，有很多的，是不是？大大小小、啊、所以有时候留意一下神给你的经历，神怎样带领你，这些其实就是什么？你报佳音的一些例子，或者一些呢你可以告诉人听的，是不是、啊、就算你买到个便宜你都应该感谢主、啊、是不是、啊、原本你买了贵东西嘛，但又被你买到便宜的嘛，所以一切的好东西圣经话一定系从神而嚟嘅，啊唔好嘅嘢咁你只要反省啦，啊因为点解啊人啊有责任噶嘛，或者系咧唔系你错，系对方错噶嘛，系咪啊？所以今日我哋要点啊？要传开去，好似啲牧羊人佢点啊？知道咗耶稣原来就系主救主基督，佢就咩啊？传开去啊！所以嚟到呢个圣诞嘅月啦，啊，唔系圣诞节咁简单，圣诞月啦，啊，我话咧，我哋又要点啊？要传开去，好似保罗咁啊，佢时时嘅喺街市啊，遇到嘅人啊，都同人讲噶，啊，你咧有冇行摩啊？行去 shopping 啊？有时候见到人有机会嘅时候，俾张单张人啦，好唔好啊？所以我好盼望呢恩福家嘅顶姊妹点啊，你嘅袋里面有啲单张，好嘛，如果冇呢唔该教会呢买定啲摆喺门口啊，顶姊妹可以呢自由攞，然之后呢就去传福音喎、啊、我自己嘅教会呢门口有好多单张小册子任顶姊妹攞嘅，咁所以呢希望喺呢个圣诞月嘅里面呢要传开去。最后保罗有佢嘅榜样不得已，耶稣佢自己亲自有榜样。他的榜样是怎样？第九，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开头的一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说什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告诉我们耶稣他自己亲自去传讲福音，所以耶稣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呢圣经说庄稼多工人少，很多人还未真正认识耶稣。美国人很多人口里面经常说 Oh my God，即是说啊，我的神是不是？但是不是真的他们是信神？我们更加要真的什么把握机会，我求主呢用得着我们这间小小间的教会恩福之家，好吗？将这个星星之火，主耶稣这个救恩，这个这么宝贵的佳音传出去。所以这堂的信息我希望能够打入我们的心里面，做个报佳音的使者。我们领受的是一个荣耀神的使命，要告诉别人听。如果你未信耶稣，今天就怎样？哇，原来耶稣基督是为我而降生的，他是救主，他是什么？他是主，他是基督。当我们人生很谨记这三个耶稣的身份竟然跟我们建立了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的人生是真的不一样。我们一起祈祷好吗？亲爱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竟然在二千多年前降生是为我为万民。主啊，我们今天得到了，我们真的很感谢你。在我们当中今天如果不清楚的，恳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让我们知道这个佳音是给过我们每一个，使到我们能够可以知道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主，跟随耶稣。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圣经话俾我们面对到个苦难短暂的人生，但你却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恳求你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得着主你来的给我们一切的福气，将荣耀颂赞感谢归给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